了千年的湖，千年爱恋，千年孤独。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，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。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，千年守候，千年无助。情到深处，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，爱到同时，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寒窗苦读你我，海誓山盟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湖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守候千年的湖，千年守候，千年无助。情到深处，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，爱到同时，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寒窗苦读你我，海誓山盟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生生世世都是你的湖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湖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湖。